为死了心面对，伤害的话收不回，别再爱的虚伪，最后骗自己骗到撕心裂肺。你把爱情给了谁？不管我憔悴，哭红眼睛挽不回，心一点点碎。你把爱情给了谁？不再给我安慰，为你伤悲，为你醉，还已不完美。你把爱情给了谁？有没有后悔？可不可以有机会再来爱一回？你把爱情给了谁？有没有负累？爱你痛彻我心扉，有谁能体会？再爱的虚伪，最后骗自己骗到撕心裂肺。 你把爱情给了谁？不管我憔悴，哭红眼睛挽不回，心一点点碎。你把爱情给了谁？不再给我安慰，为你伤悲，为你醉，还已不完美。你把爱情给了谁？有没有后悔？可不可以有机会再来爱一回？你把爱情给了谁？有没有负累？爱你痛彻我心扉，有谁能体会？ 有什么尽管对我说， 手在一起，管他人家说什么，爱人别走前，万不要走。 就这